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迟小秋演唱的京剧《三堂会审》，监会团圆。迟小秋扮演苏三，宋小川扮演王金龙，高彤扮演刘秉义，穆宇扮演潘必正。 本院叫你素是壮词轻友，哪个问你这院中高情之事啊？ 啊，大人， 大人， 臣谋士听父一案要审， 这院中高情之事什么也要问呐、 有道是师从根据起， 这谁从原去 有 与此事来深得的 深得的 问得的， 问得的， 好，日思深呐， 深呐， 问呐， 问呐，就走，此公子可算得慷慨， 道义大方。 啊，二位大人， 大人吃什么慷慨，是道什么大方？依我看呐、这也是他王室门中不幸呐、才吃了这个败家之子啊。 怎么败家之子？ 败家之子。 公子，二次请愿带来3万6千两银子，在你院中维持一年，尽心花费。难道你们院中吃银子穿银子不成吗？ 范夫有知晓。 赵王，范夫他有知晓。 啊，大人，他有知晓。大人，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这状纸上面有他的知晓。 如此，我们就审他的知晓。 审哪？ 问他的知晓。 问哪？ 公子不光藏龙宝在怀，我把唐二人好友一逼 逼出来， 黄本时下父母要请， 此话怎讲？ 苦中儿去路啊， 苦中儿去路。 大二位大人， 大人， 我把唐二人也好友一逼 逼出来， 望乡台上怎么待？ 此话怎讲？ 临死他也忘不了探花呀！ 讲。 强人，此公子真正的命苦啊！ 倒也明白。 啊，二位大人， 大人 是什么命苦，倒什么明白，这也是他做嫖客的下场头。 怎么下场头？ 下场头， 讲。 一辈古人来了， 哪辈古人？ 昔日正旦之子郑元洪曾在长家乞讨，后来得了同名状元，此公子可以比得。 此公子嘛，倒也比得。 二位大人， 大人， 想那郑元洪乃是前辈的老先生，那王公子他是神灯洋人，焉能比得？ 将近比古可以比得的、 哎、啊，比不得， 比得的、 哎、 比不得， 比得 啊！大人， 大人， 王大人是比得就比得 哦，怎么？王大人是比得就比得， 就比得， 啊，好，好，好，好，如此，比得，比得， 哈哈哈哈哈哈， 比得强。 今只落得在堂上寻金蛇位，此公子真正的可怜， 倒也可惨。 他分明是在那里与他王室门中大罪行的事 讲。 Yeah. 大王公子在你院中花了许多银两，怎么倒落个怪胎二月子？ 并非公子怪胎，乃凡夫所赠。 你赠他多少？ 何以之间有无天平等称，永寿一用，不过是300余两。 哎呀，妾主，那日回的旅店用天平一称，果然300余两，与探春我那。 自己招认吧。 哎呀，本院的旧病又复发了啊。 是啊， 二位大人带上了吧。 司礼等带身打坐相前。啊，苏三，你将庄子亲友一一速来，我二人也好开脱于你。日若不然，你来看，王大人的旧病又发作了。 二位大人哟，病 满腔来。 Ooh.

衙一叙。 遵命。 苏三，你暂且去远，本院也好开脱于你。 院去度治好了，速速下堂。 来了。 有人来探监，我得先要钱。敢是作贱的吗？ 哎呦， 上次到了，哎呦，上次到了，哎呀，参见大爷。 罢了，稍时若有人来探望苏三，只管容他相见。 哎，是了， 你还要与他多要银钱？ 哎呦，那么可不敢。 无妨，有本事与你担待。 大人做主，那么着谢谢您喽。 待我闪躲一趟。 这回甭客气 谁呀？ 探望三姐。 三姐呀，还得二妹子呢，我们这儿没三姐。 哦，苏三，苏三， 这不结了。拿来 啊，妈妈做什么哇？ 银子呀？ 怎么探监的还要银子不成吗？ 这不开窍不是？这年头办什么事儿你不掏点儿掏吧你？ 妈妈行过方便吧？ 不够还得掏。 是是是，多谢妈妈。 得了，我便宜你得了，不跟你要欧元了。进来吧，哎，进来，可是进来，别嚷嚷啊！哎，不许嚷嚷。 三姐在哪里？ 哎，别嚷嚷。 三姐在。 嗨嗨嗨嗨。别嚷嚷，你到这儿火车站呢，你这等着。我说苏三走动啊。 妈洗过方便吧。 得了，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得了。 不必惊慌，你请退一下。待我假装疯癫逃去监去，妈妈可有别谋？ 有有有， 借来一说。 快点啊！哎呦我的妈呀，什么玩意儿？ 竟敢私自前去探监，我不免将此事施于潘大人知道，参他一问，管教他指定五杀是断送我手。来，拿到潘府。 是。 杨天公爷，你 想哪位听事？ 做什么的？ 刘大人道， 好着。有请大人。 我是 刘大人求见。 宣我吃饮。 大人吃饮。 大人。只此为了何事？ 那王金龙身为八府巡案，竟敢私自前去探监，特来与大人商议参他一问呢？ 令我以点为臣，还是成全的好。 什么？成全的好？ 成全的好。 哎呀，只是方才我得罪于他，这便日何时好啊？ 方有下官担待， 船长大人 打到茶园。 堂前通禀， 门上哪位听事？做什么的？唤二位大人求见。 候着， 有请大人。不按二位大人求见， 有请， 有请。 还是一同发落的才是上堂。 还是大人发落吧、啊、 还是刘大人发落吧， 大人发落 吧，刘大人发落吧， 什么是得的， 是得的， 好，如此为之斗胆 了。 阿苏三，如今你的冤枉一命，当堂赐你插花配红。 谢大人。 Thank you. 么来了？ 大人火气来了， 火气来了， 火气来了， 你们站好了，站好了， 站好了， 你们呐，吃去吧。 啊，三郎，你我官王庙一别，不相亦有今日。 是啊，提起那关王庙之事，倒叫我好笑啊！ 什么可笑之事啊？ 想当初在关王庙前，你见那赵苍的神像是吓得…… 我不来是你，你反来是我， 是我何来呀？ 那日在关王庙懂得你呀、也是这样啊！嘟嘟嘟 嘟嘟嘟嘟！开门来，开门来，开门来！ 来了来了！怎么，你二人还不曾找我？ 听是大人打哆嗦，我们前来送北我。 取消了，明日再见吧。 听众朋友，池小秋演唱的京剧《玉堂春》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京剧《苏武牧羊》又名《万里缘》，早年间马连良先生曾经和王瑶卿先生合作演出过。40年代以后，马连良先生经常和张君秋先生合作此剧，成为马派的经典名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京剧《苏武牧羊》中的几个唱段。先请听《望家乡》，由张学金演唱。 上去，来到北海，小贩奴洗干个面东道，彩色微绿金花冠嫁衣穿戴，流水机此岸的倒影暗，哎，他穿身我想不通，把心中趁我破口骂这无话来，儿死了你千帆往山河，第二排牧羊是沾血野我阳台，神天子王威臣把刀兵火柴，怎知道微臣我困沙漠，日无时夜无改，冷冷清清从山怀，打了着臣的命我要上北海，我命上北趁我终日里愁眉，哪能开我白发了，我只也有望下拜，想起了老娘亲之泪满腮，儿在这翻帮的动我一怀，治病娇妻看真人不能回来，家乡万里我难把世代，我难呐 再请欣赏《结亲》这场戏里苏武的一段二黄唱腔，冯志孝扮演苏武。 最后请欣赏荣归这场戏里胡阿云演唱的一段西皮导板转慢板唱腔，关静兰扮演胡阿云。 Thank you.